就是为了那点过河钱去买药治病呗、 嗯、 啊，所以我觉得我呀，我这担子重啊，尽我所能的去帮助大家，那病让他早点好，少遭点罪，或者是说呢，晚得点病，少得点病，对也不对呀？你再说很多老年人，哎呀，那个精打细算呐、 嗯， 买个鸡蛋吧，为了那三毛两毛的排长队起大早， 嗯， 买那肉吧，为了一块两块的也是排大队，是吧？买个水果吧，哎，他得等到那最后剩那一堆两堆了，哎呀，三块钱一堆，是不是？就为了省两个， 嗯， 干啥呢？还是为了那点过河钱来省下吃点药，是吧？治点病，早点好，对也不对呀？所以呀、啊，我们人呐、啊，真的是啊，年轻的时候啊，辛苦啊，赚钱呐、啊，养家呀、 嗯。 可是到年老了呢，还这么辛苦，是不是就不太正确呢？还在那辛苦赚钱， 嗯， 这是不应该的呀。啊，很多老百姓说呀，哎呀，我不敢得病啊，我病不起呀、啊。你看现在那医院，你进去没几万块，你能出来吗？ 嗯， 那就应了我那句话，你千万别得大病。 嗯， 要真的得那脑血栓、脑出血，那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病到解放前。 是啊，到医院花钱， 啊、 那钱都不是钱了。 对喽、 嗯， 那就是纸啊。说到这儿，我再说一个患者。 嗯， 那我希望我说这患者的时候呢，大家你学会触类旁通。这是我一个身边的患者，就是他怎么说呀？我去医院一个造影三个价，多少钱？15万。 有。 你看这高价不高价呀？可结果呢？不到两个月，这心脏又犯病了，一疼一身汗。问医生怎么办呢？我还治吗？治啥了？医生说你就吃药控制吧。 还得吃药。 你看看吧。可是就在这个时期呢，他听到了咱的节目，哎，听了之后呢，一听老师挺实在呀，讲的也挺专业呀，那就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吧。哎，就这么一试试，结果怎么样？那疼，一疼一身汗，他就不疼了，哪儿去了？不知道。不但他不疼了，还算一笔账呢。 嗯， 你说你给我省多少钱呢？而且我少遭多少罪呀、啊？那原来一天不知犯多少次，疼多少次，出多少汗，到今天半年多了，怎么样？老太太被儿子带长城去了。 哎呦， 你看这美不美？ 哎呀， 所以有些个结果呀，很多人你不信。 嗯， 你不信，这就是事实嘛，啊。所以我想告诉大家，通过这样的例子，你能明白什么呢？有些病你要对症了，它根儿就拔了。什么叫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呢？不是说我有多大能力，是中医药文化五千年，他有能力，他有实力、 嗯、 是不是这样啊？ 是。 哎，所以我想说，只需要你一次的正确的选择，你就很可能走上了健康之路、 嗯、 你的幸福是不是也就有保障了？ 嗯， 那你要选错了呢？你看钱儿遭罪，人也跟着遭罪，那病越来越多。 嗯， 哎， 那我相信啊，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到这儿都是有所收获的，可是心中也会有这样的疑问。 嗯， 您看李老师，我这一身的老毛病、嗯、一体多病，我到底从何下手呢？ 哎呀，从四个合格下手，听过吧？这个题儿我说过啊，一开一居实现四个合格，开脾胃吸收合格，啥意思？能吃能喝还能排，你要能做到这三点，你的开脾胃吸收就合格了。开血脉让血液进出合格，一进一出合格了，你的血液在血脉当中循行畅通无阻了，那不就避免了那梗、那衰、脑梗、脑血栓吗？聚筋骨呢，让筋骨拉伸合格，一拉一伸，伸缩有力了，你不就能走能动了吗？聚精元呢，精元内守合格，提高免疫，增加抗病能力。你说我说这些哪一个跟你没关系呢？所以呀，一体多病的老听友啊，我真心希望你来试一试。很多人一试，哎呀，没想到，对喽，就是有这样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叫内外同志。 嗯， 只有你想不到的。你看看，激动了吧？激动了你就拿起电话，拿不准的赶紧问个明白，别再拖了，是这样吧？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在疾病和健康方面遇到了相关难题，您都可以拨打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筋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筋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栓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筋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头晕、手麻、眼前发黑，这些症状您是否出现？中风、心梗、肺栓塞，这些重病又离您有多远？面对危险信号，我们到底该如何将它扼杀在摇篮中？更多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呈现。李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聊什么健康话题呢？ 哎，今天讲这病人这患者啊，哎呀，人送外号叫胖姐。 胖姐看来很胖啊。 哎，50多岁嘛，当年呢、啊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嗓门大，包子大。 嗯， 什么叫包子大呢？ 卖包子的， 开了一个包子铺。 哦， 而且呢，哎，包子做好了，长长的吆喝一句啊，又香又大的包子出锅喽。 嗯， 哎，天天就吆喝这句嘛，就在我那诊所不远的地方嘛。一听到这一声吆喝，我跟大家说呀，这什么事一出名，你记住，远的近的啊，这没几个不知道这胖姐那包子好吃的。 嗯， 哎，所以呢，我呀、时常的哎，那早上都必去她家。 哦， 哎，来上一碗蛋花汤，来两个大包子，再来一碟萝卜条，再来点醋辣椒面，哎，这一站，哎呦喂，香喷喷。 嗯， 哎，后来这胖姐的包子铺啊，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它变成了我患者的交流地儿了。 哟， 啥意思？哎呀，胖姐那店儿啊，比我的诊所呀那开门早啊。哎，所以有不少外地赶来看病的患者呢，那多早来的呀？早晨有早的那4-5点钟就到我诊所来了。 嗯， 干啥？怕挂不上号，看不上病。 嗯， 所以呢，就提前早早的来到门口等着。哎，有的等着等着上他那儿等着去了，那上包子铺等去了。 嗯， 到包子铺啊，这胖姐都知道，哎呦，这又是找李大夫的吧。 嗯， 哎，所以很多患者聚集他那里就变成交流地儿了吗？ 有， 你看看吧。但是我想说呀，看病大家都去过医院。 嗯， 你说你这夏天你早点行，你要是冬天早晨4-5点钟，你说得遭啥样罪吧。 嗯，还真很不容易啊。 哎，现在我跟大家说呀，我现在回想起来，很多老年人在那排队跺脚啊，有的时候我一看呐，不舒服啊。 嗯， 不是个滋味啊，真难呐。啊，但是现在一样吗？现在你坐在家里就能听到我给你讲健康课。 嗯， 你要想咨询你就随时沟通就解决了。你说这该有多方便。 是啊， 你说那个年代啊，得跑几里几十里看个病还未必能看得上。 嗯， 是不是得感谢这个年代的进步啊？ 嗯， 是， 对吧？再说到这个胖姐，你说有一天啊，早晨同样去吃早餐，我走他家的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呀、啊，就像和平常一样。一进门，我说：“胖姐，胖姐，来俩包子。”胖姐喊了好几声，这胖姐也没回答我，这人哪儿去了呢？胖姐一边说一边喊，一边往到后灶台走，结果还没走到那后灶台，我就看见坏了。 怎么了？ 这胖姐呀，怎么趴在那灶台上了呢？ 啊！ 而且就看着那一锅的包子，台上也是，地上还是，坏了，这一定是犯病发病了呗。 嗯， 我就赶紧喊人呐，赶紧送医院呢。但是送医院之前，记住，赶紧。然后为了给那抢救留下充足的时间，我赶紧在这胖姐的手指上我进行放血呀。 嗯， 这叫啥？这叫十宣放血法。 哎呦， 哎，就是给抢救留下宝贵的生命时间呐。啊，后来医院一查，急性脑血栓。 哟，这么重啊！ 而且呀、啊，到医院抢救命是保住了。 嗯， 可是后来这胖姐呢，就和大家一样啊。医生说你得住院观察治疗输液打针呐、啊，可是这胖姐说死说活就是不住院。 嗯， 大家说为啥呢？ 舍不得花钱。 虽然那个年代的治疗费没有现在的高， 嗯 啊，但是就是为了省两个呗。 嗯， 所以呀、啊，哎，就打了那么几天的吊瓶就回家来找我来了。 千里之外的我的爱，有没有让你抒怀？愿我的心意祝福中远去。 其实也能想象，这胖姐住一回院得卖多少包子啊？ 没错呀、啊。 但是说到胖姐的病，她这么严重，难道平时她就没有什么症状、什么感觉都没有吗？ 怎么可能啊？一定会有的呀。后来我问她呀，啊，跟我说，哎呀，有的时候啊，在包包子的时候啊，经常的一下就看不见了， 哦， 就得靠在那后墙上，哎，靠一会儿缓一会儿，好了。 嗯， 还有呢，那包子不捏褶吗？ 对呀， 是吧？这十八个褶，对不对？ 嗯嗯、 有时候捏着捏着捏不动了，捏不动了啥意思？眼看着口开着也不能捏，捏不住。 嗯， 啥叫捏不住啊？手麻的没知觉，捏不住啊。 嗯， 而且有时候还不知道怎么事掉地下了。 嗯， 这都是先兆啊。我不知大家你有没有啊，他包子掉地下了，你筷子掉地下了，不一样吗？ 嗯， 是不是？哎，突然这手摸什么都没感觉，这不一样吗？嗯，而且他说这次发病，哎呦，正端着一锅一屉那包子准备出锅呢、 嗯、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就端不住了，喊也喊不出来声了， 嗯， 眼睛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 哎呀，真危险。 你说啊，你端着是包子，你要端一壶水一盆开水呢， 哎呦， 你敢想吗？ 不过胖姐也真够马虎的了、 哎、 有这么多信号还没重视。 我就告诉你，和大家一样挺呗、 嗯、 能挺就挺，能扛就扛，再一个也不知道自己能发生这么严重的病。 确实， 所以大家记住，暴风骤雨来之前呢，一定是有信号的，人得病也一样，但是发病可就是分分秒秒随时爆发，因为你的血栓斑块啊，那叫日积月累冰冻三尺啊。 嗯， 哎，你只要有那血栓斑块，我告诉你，就像那危房一样，危房知道吗？ 嗯， 你敢走近吗？那都年久失修了，它一定会有墙皮脱落。 对， 那么血管不一样吗？血管内皮你大大小小的斑块，我告诉你，它走到哪儿堵到哪儿，你看看吧。另外我再有一个温馨提示，血栓这个病你一定注意啊，啊，经验之谈，在季节交替的时候有一个病叫交节病。 哦， 什么叫交节病啊？你要是从夏天转到秋天，哎，还没到秋天，还马上到秋天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发病率啊，复发率啊，加重率啊，是极高的。 哦，就是在季节交替的这个过程是吗？ 对了。 哦， 哎，忽冷忽热吗？ 是， 对吧？所以郑重提示大家啊，哎，那怎么提示大家？你记住，我说了，发病前有信号啊，什么信号？我简单总结，晕呐，尤其早上啊，如果你连续三天早上都晕，这就是危险信号。哎，脑血栓、脑出血、脑梗死的提前信号告诉你了。如果你这个人还不知道，那就麻烦了。 嗯。 第二点呢，疼，哪里疼啊？就那头啊，头顶啊，或者太阳穴这位置啊，一蹦一蹦的疼。 嗯。 啊，有的人就夜里疼醒了，你有没有啊？还有的呢，哈欠不断。 哈欠那不是因为困了吗？ 那你困了，你都睡了八个点，你怎么还困呢？我告诉你，80%的患者在发病前5到10天都会哈气连连。还有的呢，步态走路变了，叫败道啊，你有吗？还有呢，血压异常。你记住啊，那中风患者呀，70%-80%都是从高血压队伍选拔出来的。 嗯， 高血压队伍选择什么样的人才呢？你记住啊，长期高，低压高，高低不稳。你看我给你分得很清晰吧。 哦。 所以大家一旦知道这些信号，你一定第一时间干点正事儿啊。 嗯。 什么正事儿呢？你不爱去医院的啊，你赶紧拿起电话来，我给你做一个专业的指导。哎，怎么小心，怎么注意，怎么防，怎么治，你看看、是不是方便呢？ 是、 哎、 所以呢，在这儿也温馨的提示大家，一旦出现了以上的这些症状，请您一定要及时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双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精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那李老师，我特别的着急想知道胖姐后来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哎呀，抢救是成功了，命是保住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症嘛。 嗯。 哎，那手啊，伸不开，握不住。 嗯， 哎、那还能包包子吗？所以那包子铺呢也没法继续下去了。嗯、但是作为啊和我呢，当时是老邻老居的嘛，啊，哎呀，这胖姐知道啊，我这么多年在做什么，她一清二楚啊， 嗯、 而且她还知道，啊，我治了很多和她一样的患者， 嗯、 所以她出院之后第一时间就来找到我，哎呀，李大夫，我想用你的药。我说你都明白了，我知道，我早都听那些患者说过了。 嗯， 好，那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当时就给他开了2个疗程的。 嗯，那李老师，哎、您是怎么治疗胖姐的血栓病呢？ 哎呀，说到血栓这个病啊，中医把它呀，啊，归纳为2个字，就叫血瘀的范畴。 病呢？ 哎呀，说到血栓这个病啊，中医把它呀，啊。归纳为2个字，就叫血瘀的范畴。 嗯，瘀。 哎，那西医呢？哎，就叫血栓斑块嘛。关键是这个病它是怎么发病的呢？你看那血栓啊，啊，我把它好有一比啊， 嗯、 就好比那移动大军一样。 嗯。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 它一直在动，它不是固有的，这个很容易理解。你看很多呢得过脑血栓的人，他不敢突然的去运动。 对。 但是我想说，为什么有的人会发病，有的人不发病？ 是啊。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内环境啊， 嗯， 叫血管内皮环境。因为有的人的内环境好，干干净净，像高速公路一样光溜溜啊，啊，那血栓停不下来呀，停不下来，久而久之，你在科学的运动、科学的用药呢，要通过你的垃圾通道排走了。但是有的人的血管内皮不一样，那叫什么？乡村的羊肠小道， 嗯， 坑坑洼洼，那不好走啊。那你血液循行的坑坑洼洼，它也不好走。一不小心，你一次激动，一次生气，一次大怒，怎么了？气滞血瘀，血栓发生。 嗯， 你像那胖姐不一样吗？她一次挨累，一次疲劳，那就血栓发生嘛。那我说到这些，关键大家会问呐、啊 嗯， 怎么治啊？ 对呀、啊，这是重点， 对吧？ 嗯， 怎么治？四个字，一开一句，哎，开啥？开血脉化瘀浊啊，你看大家怎么说的，排臭汗，打臭嗝，放臭屁啊，排臭便。 嗯， 咱药里面有上品党参，补中益气，气推血行，那血栓无处安家。你看看，尤其那党参，我说过它不是人参，人参是什么？是补气第一，但是我告诉你，它属于大热之品，不适合你虚弱的体质用啊。说虚则补之，你虚什么？久虚必瘀，本来就堵着呢，你还吃大热之品，越吃越热。你党参呢，平和，因为它性平，所以这性平平和，不但不伤肝不伤胃不伤肾，还能干什么？适合你长期服用。而且呢，现代中药学证明有党参黄酮啊，它是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干啥的？那就跟那环境那卫生员一样呢，净干正事儿，哪有垃圾奔哪儿去？ 是， 这是他的专业专职啊、 嗯。 哎，那你长期服用呢，你的血管是不是光溜溜了、 嗯？ 血管光溜溜，哪有斑块和血栓呢？这就开血脉啊。另外一句，句啥？哎，句经元呐、啊，叫专病专治。靶向溶栓，你看看吧，哎，这个靶向溶栓呢是现代的词儿啊，就是进入人体之后啊，它能激活人体啊防酸卫士。哎，这卫士是谁呢？又是现代的词儿啊、 嗯， 叫溶栓酶。 哦， 哎，你看这种溶栓酶物质啊，临床用来抢救那血栓病人，这是主要物质啊。大家听没听过？哎呀，尿激酶、链激酶、麻黄素这些物质。我告诉你，这些物质的主要物质就是溶栓酶主要成分、 嗯、 啊，所以大家用了之后怎么效果这么快啊？哎，怎么就那嘴不歪了，怎么就那气儿够用了，怎么就有劲儿了，就是这些物质帮你实现的。所以呀、啊、我告诉大家，特有的配方和独特的剂型，让你的人体呀、啊，啊，自行修复啊，动脉呀、啊、静脉、毛细血管啊，那斑块由大化小，由小化了。 嗯， 哎，全面地得以清除那些垃圾斑块。哎，尤其大家听没听过那桂枝茯苓丸呢？ 嗯， 这是临床常用药啊，干啥呢？专治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的良药。咱药里面有上品茯苓。 嗯， 哎， 明白了。治疗血栓呢，要一开一去。 嗯， 那这胖姐用了以后，因为她的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 没错。 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哎呀，说这个效果呀，啊，我这人呢，我先跟大家说几句， 嗯， 啊，都说我实在，啊，我这实在呀有三实，我说话实在，我讲的实际，啊，我的药很实效啊。嗯，这胖姐呀用了怎么了？你说呢？眼前一黑，头经常晕没了，那手捏包能捏住了，它不麻了。 嗯， 你看看吧。而且还跟我说呢，用好使的那个手去摸那不听使唤的手，哎呦，怎么了？一个温度了。要不怎么说实实在在的效果呢？而且呢，每天排啥了？就那臭汗不止。你看人人都是这个结果，这叫啥？疗效看得见吗？臭汗、臭屁、臭嗝啊，你说这些垃圾在你体内能干啥？而且还排啥了？哎呀， 我排了一大盆的便。 哟， 你这这还排盆里去了、 垃圾毒素都在往外排。 哎呀，大家记住，你那大便不通的、不成形的、不规律的，你记住，我常说一句话：大小便可是老年朋友的大事儿。这个大有多大？你命有多大？这事儿有多大？ 嗯， 你不畅通，早早晚晚是病啊，那是排毒素的主要通道啊。排臭汗呢，那是次要通道，主要次要你都畅通了，你说那血栓是不是无处安身呢？ 是 啊。哎，这胖姐还说呢，哎呀，我那擀那皮儿的时候啊，哎呀，我那手啊可有感觉了、 又可以擀皮儿了。 哎呀，我那捏那捏褶，哎呦，那捏的可有程序了。而且一天包两三锅大包子，呵，你看怎么样？从此以后我又能听到他原来那吆喝声了、又香又甜，大包子又出锅了。 所以呀、这胖姐一定是特别开心。第一是因为他身体 的优势就是吸收快，康复快啊。另外呢，对于常年卧床的病人，我给大家一个建议，一定要多练外在的功法。外配合内，双管齐下，那效果它能不上台阶吗？所以告知大家，针对血栓这种疾病啊，用了之后症状缓解啊，晕了不晕了，疼了不疼了，麻了不麻了，你看看，哎，叫活血通脉，快速打通淤阻不通的脉道，最终实现什么？你口不歪了吗？啊，你也不呛饭了，也不呛水了吗？你看看怎么样？哎，所以呀，哎，想咨询，尽快的解除你的病痛，哎，还是及时的问个清楚，哎，用个明白。 好，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提示大家，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困惑，也欢迎您随时进行咨询。咨询电话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 欢迎回来，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 哎，好，李老师你好。 你好啊。 啊，是，我是给老头咨询的。 哦。 然后就头晕迷糊，这个时间呢挺长了。 哦。 药没少用，针也没少打。 哎。 也没少打，反正始终不见强。 嗯。 现在的症状就是流口水，说话不清楚。 哎呦。 啊，站立不稳。就说坐着有时候都不稳了。 哎呦。 闭眼睛，打不开精神头，是吧？ 哎呦。 另外就是你的眼睛吧，直勾勾的，总往前瞅。你说他吃饭应该往碗里瞅，往嘴里搁，他总是往前瞅。孩子都说你那往哪瞅呢？另外大便干燥。 老姐姐，我打断你一下啊。 好好。 他这个眼睛发直流口水，几天了？ 哎呀，也有差不多一年，差不多了。 哎呦喂！他得过脑梗脑血栓吗？ 那个排 CT 有脑梗，还 还说脑梗死呢，从那个 CT。 他说话表达的清楚吗？现在？ 不清楚，说话有时候吐词儿不清楚，俺们得反复问他，有时候一个字儿俩字儿都能听，一般你都听不清楚。 哎呀，他现在能自理吗？能走路吗？ 不能走路啊，李老师。 哎呦喂！ 就是现在全都，就是得完全得靠别人来扶持他。 这不已经是脑梗的后遗症了吗？ 啊， 都已经不能走路了，已经不能自理了。 对对， 哎， 咱们搁咱们那个医院。他也没有再确诊呢，所以说也片子没少拍，也没有 你呀、 啊、用适当的药来治疗啊， 这耽误治疗了。 对对 啊，一定是耽误了，叫贻误战机了， 就说一年多了、 哎、 他这个情况、我们药没少吃，针也没少打、也没少打，而且都 也不见效、啊、 对对对对，嗯， 哎，但是呢话说回来，你这症状表现太久了， 是是、啊、所以我听你的广播听好长时间了， 哎， 就感觉这李老师挺，哎呀，可爱可亲， 哎呀， 真是为那啥啊、 哦、人的力量从哪儿来呀、 啊、 从精元来，拿筷子啊、走路啊、小跑啊、爬山呢 啊、你没有精元你爬什么呀，那汽车没有油你跑能跑起来吗？ 对对， 那火车不充电是吧，它能跑得那么快吗？过去那火车头是吧，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那车头怎么带的？ 对， 是不是烧那一锹一锹大煤往里边烧啊？ 对， 那不就是能量吗？ 嗯， 是不是这个能量想补足了，前提必须有一个条件、你给这营养通道得畅通啊。 是，他现在真的躺那块他不折腾人，也问他哪疼，哪也不疼，就是有，就是以前一段去年的什么的摔了几次，你看他还是骨头还比较的，就挺结实的，摔几回呀、都骨头都没有咋地，只是伤了肉皮，有时候给他脑袋磕的都那都出血，都多大口子，当时、 我告诉你啊，这是两个原因，一，你老头坚强。啊，疼了也不说，大病小病都不说，知道吗？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啊，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呢？你记住，他不疼啊，不好。 对。 记住啊，你看你那大孙子三四岁的，疼一点他就叫，疼一点就喊，对吧？ 对。 因为他敏感，为什么敏感？精元足就敏感。 对， 老人孩子什么区别呀、那孩子天天不是蹦就是跳，从桌上跳到床上啊， 对， 精元足吧，所以精元足他不但能蹦能跳，他还敏感， 对， 哎，他血脉通啊，他精元足啊， 对， 所以很多人病了很多年，吃药也不见效，疼也不明显，麻也不明显，有时候知道麻，有时候知道疼，有时候就不知道， 对， 这不好，因为很多糖尿病患者也一样，那脚不知道凉热。你看一穿鞋里边有个钉子，他不知道，那脚破了就坏了，怎么坏了？最后就因为一次不小心穿鞋，是吧？那脚出血了，再就没封上口。 对， 对不对呀、都知道那糖尿病足啊，说和你这不一样吗？不知道疼啊，不知道痒啊，是不是？这就精元亏到一定程度，人是不敏感的。所以你想敏感你就得补精元，这就是我的理论，这些都不是跟大家来做实验的，这是经验之谈。 是， 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老伴儿这病啊很重。 是 啊，我真的不能保证他说吃剩10天20天就如何如何的能走能跳，但是我能保证他就是带病延年，少遭罪。既然你听我节目听得这么认真，是吧，咱们得实话实说呀，不能像有些人呢想说什么说什么，不行啊。啊， 对 喽，哎，所以我实实在在地做这一辈子这医疗工作，要说实话啊，不能丧良心，知道吗？ 是， 哎，这就叫中国人的良心，叫本， 对 吧？ 对， 所以他老伴想让他少遭罪，是吧，甚至呢让他有精神头，甚至呢让他的口水不流，这个还是有可能实现的，知道吧？ 嗯， 哎， 所以他要用药钻，早上和中午都是饭前，晚上饭后。哎，热热乎乎这一喝，你听见了吧？大家排出那两年臭汗，放臭屁，排臭便，打嗝都是臭的。你说你体内那不就是一个臭水坑吗？ 对，毒气。哎 呦喂，在你体内看不见呐，一排出来，很多人我咋这么臭味儿呢？啊， 是是， 哪来的呢？嘿，在你体内都待几年了，十几年了，是吗？ 对，嗯。 哎，所以记住啊。 对对对。 哎，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 说，我认认真真听你的话，我真是， 哦， 实在是，真的有病乱求医，我就真听李老师讲，我确实。 哎呀，就怪我来的晚一些了啊。 也怪着我吧，听晚了，李老师。 哎呀，好，这回老姐姐有信心了，咱们就抓紧时间啊。 是啊，李老师，那你说，我现在就是说他。就是说还真不遭罪，他不是这疼那的，这要疼就好了。 我告诉你啊，我再给提醒你，很多别说这个年龄段的人，就是四五十岁的人，他不知道疼，人就没了。 对， 那扭扭大秧歌直接倒就再就没起来，为啥？ 是， 对吧？这不是突然得病，那是突然发病。 对， 那炸药包早就安装在体内了，只是差那导火索点燃了。 对对， 所以不疼不痒，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病。 对对，是的。 一定记住啊，那很多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没有症状，头不晕是吧，头不迷糊啊，也不瘦，也没有尿蛋白，但是那人突然得个并发症，眼睛就瞎了，你说吓人不？ 是这样。 要不一查你就得肾衰了，你现在都这样。 对吧？所以你这电话来值啊，记住啊，用药不着急，一定把这这里边的医学知识搞懂了。什么呢？你老伴儿那流口水，那就是只开不聚呀，那脾胃开了不聚呀，那营养全流出来了。 对对。 你看那好人哪有流口水的呀？ 对对。 他得 他那流口水， 对吧？那就是只开不聚吗？ 对，他是从嘴，不是从嘴牙子是流口水，而是从嘴唇这个这样滴滴答滴答滴就那。 你看看，那都流出来。我告诉你，大小便他都不能自控。知道吗？ 对对，是的呀。 你看看，那都是不聚吗？怎么聚？ 对， 不但能开，还能聚。该开的时候开，不该开的时候不能开。夏天就要开，就要出汗；冬天就不能开，啊，你要偶尔的开，是不是？ 对。 哎，所以呀，尽量啊，抓紧时间，让他把这能量聚一聚，聚精元，精元一足了，你看口水就滴滴滴就少了。我们在临床一二期，有的人眼看着在临床这在他床头啊守着他，不滴口水呀、哎，再看看他手脚呢就有温热感了，然后有些大便呢，哎，小便呢次数多的、哎，明显呢有五次变四次，四次变三次，逐渐的都有所改善，这都是聚的内涵，啊， 对， 哎，我知道你不容易，但是呢，我们还得是明天继续的生活啊，好啊。有我陪伴着您呢啊，放心吧。 好， 好， 好，谢谢。 哎，再见，再见啊，再见，再见。 祝你身体健康。 好嘞，好的，老姐姐，再见啊， 再见。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啊。 哎，你好，李老师。 你好，你好。 我是沈阳市黄浦区的。 哦哦。 75岁。我觉得你呢医术医德各方面我都值得我信赖。 哎呦，过奖了，过奖了。 哎呀，所以呢哈，我就呢很感兴趣。 好。 完了就是正好呢也都你那改革吧哈，你那个药专的改革呢哈，正好合乎我的心理作用。 嗯。 李老师 说吧。 我妹妹是那个6年多以前那个脑血管瘤，但是这个瘤不大，动了手术以后那后遗症有那个有腔梗，还有就是就算半瘫是个半瘫人，手术过完了以后呢，现在啊是骨质疏松特别厉害， 哦， 动不动就那个就骨折了，睡觉也不好，吃饭也不好， 嗯， 好，就这几个大事儿。他吃药砖、嗯、没有问题吗？就是 我先告诉你啊， 嗯， 是一定没有问题的，尤其你说到他的严重的骨质疏松，首先我不说这个骨质疏松是怎么治，首先我告诉你他怎么得的呢，就是他的脾胃，骨质疏松是不是骨质缺营养了？叫骨密度低呀、啊，那营养从哪儿来呢？就从他的脾胃都漏出去了，叫吃啥拉啥，所以长此以往，三天五早晨没事儿。三年五年十三年十五年就得这骨质疏松，嗯，而且呢一个不注意一个不小心，甚至呢打个喷嚏一个咳嗽那骨头都能碎， 对， 这叫重度骨质疏松，而且剧痛，用我的词儿叫一开一句叫开脾胃呀，那脾胃不开你那骨质疏松能改变吗？所以你脾胃要不好你这病没法好，记住吧，因为脾胃好了之后营养送哪儿去了，叫聚精元，肾精生髓，髓才能养骨，知道吗？你那脑血管瘤和那肾精亏是一个理儿啊，那、哎、你的大脑吃啥？吃髓呀、啊、吃脑髓呀、啊、脑髓空虚就得脑血管意外，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瘤啊，但是他要用我得跟你说明白啊，早上和中午都是饭前，晚上饭后。那 完我呢还有一个事儿我想告诉你。 嗯， 哎李老师、 嗯、 我想要一本你的书。 哎呦，我听出你的意思了。啊，老姐姐这非常肯定的相信李老师。 相信。 哎，只要你有这份相信，您记住您的效果一定是相信你的。 好好好。 您放心啊。 李老师， 嗯， 哎、我最后啊，就是说一句， 哎、 你要多保重。 哎呦呦，谢谢。 那个呢，咱们那个贫苦老百姓呢，都带来很多福利了。 哎呀， 感谢你啊！ 好，再见，再见。嗯，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099-2526。400-099-2526 400-099-2526。这位朋友您好。 喂，你好啊。 哎，你好，你是那个李老师吗？ 哎，你好啊，是我 呀。 哎呀， 挺荣幸。 哎， 我听你的那个讲述了，完了你挺真实的，医术挺高明的。 好，您说吧。 李老师怎么事？我说老头的病吧，我老头是那个脑血栓。今年已经16年了， 嗯嗯， 那个刚一得的时候吧，还能拄棍能走，现在是卧床了，走不了了。他今年76岁，现在是怎么的呢？就是左半侧左手攥着， 嗯， 左脚不好使，一站起来就翻背。 哎呦， 完了晚间的吧，夜尿非常多，一个小时一次，尿吧完非常慢， 嗯， 就这个情况。 嗯， 完了他还怎么的呢？他就原先走道的时候走不稳呢， 嗯， 他摔过几回，现在摔的腰呢腰疼坐不住。 嗯， 完站起来也费劲，站不起来。 站不起来。 哎，李老师， 嗯， 我先问问你，我听你讲座讲的这个药砖呢挺好的， 嗯， 我看他的年头多了，我寻我用能不能治好。 他呀卧 就我老头。 他卧床几年了？ 现在卧床就算3年吧。 哦， 从哪这3年你不能下楼了，完了现在原先屋里还能活动， 嗯， 现在屋里也活动不了了，就能等在床上躺着了。 哦， 要坐着吧，站起来能站起来，现在太费劲了。 是的，我知道了啊。 对，就这情况啊。 好在一个事儿，就是他3年之内没超过3年， 没超过3年。 3年以后叫陈旧性脑梗、脑血栓。陈旧性什么意思呢？ 啊， 功能 啊 想恢复就难上加难了， 是不是？ 3年之内是最佳恢复期。 啊，是。 啊，哎， 我明白，要不咋问问你的16年 了， 我问 问。嗯，咱们临床啊，有的躺3年之内的，哎呦嘿， 嗯， 下床了， 是吧？ 那，哎呦，这当时我看的也很激动啊。 对，嗯， 关键是这血栓呐，啊，脑梗啊， 嗯， 什么原因呢？ 嗯， 不就典型的这个血脉不开吗？ 哎，我明白。 就是你的下水道不开吗？ 对， 是吧？但是呢，你得把那个血栓把它由大化小，由小化了，然后从那身体汗腺、大便排出去啊。 嗯， 要天天清除体内垃圾，而且关键是啊，他喝的时候你得用专业一点去喝呀，因为啥？他喝不是一口让他干了， 啊， 一勺一勺让他喝， 啊， 不要喝得太快啊， 嗯， 一口三咽嘛， 嗯， 哎，你去尝这个温度。 嗯。 啊。 嗯。 温度只要你喝着可以，就再给他嘛。 嗯， 千万不可以晾凉了再喝，知道吗？ 啊，对。 再加上呢，哎，你这从开始到最后连续的把它喝完，看它额头啊、前胸热不热乎？这一热乎，我告诉你，它的脾胃的恢复功能， 嗯、 包括开血脉的功能，那就没问题了， 嗯、 那就见效一定会很快。 那个李老师，就是冲泡那个砖的时候，高多大温度准备水呢？ 那开水冲泡啊， 就是开水哈。 对， 嗯、 哎，90度以上的就可以啊。 嗯 对、这个茶呢哎先冲一下把那第一泡的水倒掉。 啊先泡茶泡完了以后第一遍水倒了 对 完了再高药砖。 对放在一起叫实现两提速、 啊、 吸收提速药效提速的。啊, 啊 对喽哎然后呢早上和中午都是饭前晚上饭后。 啊, 啊 哎嗯就这样就可以啊哎 啊 就实现了那个开血脉排垃圾排油流了。 啊 啊，哎，聚精元就让它能动，有力气，是不是啊？ 那个李老师，他就用完这以后，他自己能自理吗？ 你给他坚持住，你找到我，你不放心吗？是不是啊？ 嗯，就是啊。 嗯， 李老师，我再问一个，我吧，就是两个膝盖疼。 哦。 两个膝盖，就是你年岁大了吧？完了，我看过一回，他说我是关节炎。 哦。 那个那啥，就走路也挺费劲。 嗯嗯， 就是两个膝盖疼，别的还没想。 膝盖疼啊，就是膝盖疼，就是筋的事儿，知道吗？ 啊， 就是筋的事 儿。啊， 哎，筋就像那汽车似的，那没有油我开不了。 啊， 哎，膝关节呢是膝为筋海，这个筋呢就肝主筋，肝血足，那个筋就灵活。 啊， 那肝血从哪来？从脾胃来，所以咱药砖第一就是开脾胃呀。 啊啊！ 哎，脾胃足，肝血足，肝血足，您的膝关节就没事儿。 啊。 另外，膝关节有个特点啥呢？就是骨头多，肉少。 啊，对。 所以有点风就进去了。 对。 哎，但是呢，冬天你记住带那膝关节那个护膝、 嗯， 你尽量少带，在户外的时候可以带，室内不要带。 我要用的药一天两次哈。 一早一次，晚一次就可以了啊。 啊，啊那行。 对。 哎。李老师，我太麻给你添麻烦了啊！ 哎，没事。 我还一个外孙女， 哦， 她今年是29岁， 嗯， 她现在总是后背疼， 哦， 还没看过，就是后背老疼。 哎呦，后背疼那叫背悬五脏啊！ 啊， 这孩子太累了吧？ 他就是他学习，他老是老坐着在那个搁电脑那学习，是不是累的？ 哎呀，对哟， 啊、 你我告诉你，你让他出去放放松， 啊、 找到小哥们小姐们啊。哎，你的人工作为什么8小时啊？啊， 对， 你工作都16小时了，一定是后背疼。你让他开脾胃，气血充盈，然后聚精元，有力气， 是不是？ 那现在的学生也好，还是上班族也好，压力大，竞争强，节奏快，是不是啊？ 对。 哎，为什么现在的病都年轻化呀？就是过于过劳了，过劳劳谁呢？耗精元呐。 耗精元。 对喽，所以 现在年轻人晚上睡觉还晚。 哎呦喂，你看看，那不就熬吗？ 他要用的话，一天 早一次晚一次就可以了 啊， 是基本标准呐、啊，记住嘛。 啊，那行 啊 那行， 好不好？ 那行， 好嘞，好，那就这样。 好谢谢李老师， 没关系， 哎， 有问题及时沟通啊。嗯， 好嘞，李老师，再见。 哎，好嘞，再见，再见， 好嘞。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平顺人生温馨提醒。如果您患有心、脑、骨、肾等各种老慢病，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 400-099-2526 400-099-2526 400-099-2526 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一辈子为了啥？有人说是为了钱，累死累活就想多赚点，口挪肚攒就想多存俩，最后落下个病身子，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来，一屋子钞票也买不到。一辈子为了啥？为了活得开心，为了活得顺心，为了健康省心，所以一辈子要简单一点，别想得太多，知足一点，别累得太多，健康一点，别求得太多。